满星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血液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照例我们还是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请听他给您带来的健康知识。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您好，那今天的健康话题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 现在夏天呢，气温高，游泳的人呀越来越多。最近呢，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泳协呢联合发起了一个全民健身游泳健身周，就是716全民游泳健身周活动。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游泳的卫生与安全。 好的，那游泳的这个安全，大家应该是注意的特别的谨慎，但是游泳的卫生防病也很重要。刚才您既然提到了这个游泳的卫生防病，那么在游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游泳的时候啊，如果不注意呢，很容易引起这个眼耳鼻那个以及一些肢体的疾病。最常见的呢就是眼睛呢会痒痛，所以游泳时呢，一个是戴上护目镜，另外如果感觉眼睛呢有痒有痛，马上用干净的水啊冲洗，完了用干净的毛巾擦干以后呢，点一些氯霉素眼药水。另外呢，游泳的时候呢容易呛水，尤其是新学游泳的人，有的人呛了水以后啊，捏住鼻子使劲醒，完了把呛进去的水呢，结果这么一使劲压迫到这个鼻窦和中耳内呢，会引起鼻窦炎和中耳炎。像这个呛水以后呢，应该呢是按住一边的鼻孔往出醒，或者呢是往回收，把水呢从嘴里头吐出来。另外呢，还有呢外耳道进水，外耳道进水以后呢，有的人喜欢用指甲呀、用卡子呀什么去掏，这样呢容易损伤这个外耳道的皮肤，引起外耳道炎。可以采用单脚跳排法，或者呢活动外耳道，还可以用干净的细棉签啊，轻轻地探入外耳道，把水吸出来。另外呢，下水以后呢，还容易发生就是抽筋儿，甚至发生这个运动强迫性停止。有的人游泳过几次以后呢，因为过度游泳造成这个肩关节损伤，叫游泳肩。这个预防的方法呢，都是在游泳前要做好热身运动，可以做几个俯卧撑、慢跑或者摆摆腿，热身的时间呀至少持续1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使血液循环加快，肌肉放松。一旦抽筋，用力把那个抽筋的关节呀向反方向掰，或者呢咱们可以向周围有经验的人求教。 哎，这是在游泳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卫生常识啊。因为有些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游泳池，总觉得哎看着那个水质是很干净的那种，专门有些朋友潜游啊，在底下还睁眼呢，这个能看见东西，也不戴那个护目镜，觉得好像特别的有本事啊，那种感觉。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护目镜的保护，在直接睁眼的情况下，那更容易受到水里边的这个细菌的感染吧。 对，因为水里边有氯，有那个就是消毒剂啊什么的，而且大量的人都在里边嘛，它有时候尿素的含量啦，各种的，反正不是很干净。 没错，因为游泳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出汗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应该特别注意。这刚才说的是在这个卫生保健这方面，那在安全的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首先呢，咱们要遵守这个游泳的规则，不要冒险跳水。另外呢，应该了解水温，就是最理想的水温呢是27摄氏度，还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游泳时间，一次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另外呢，刚吃完饭餐后1小时内 不要游泳，因为消化系统正在集中的那个血液都在消化，在咱们的胃部消化食物呢。还有呢，如果患有这个癣菌类病，就是皮肤上有癣呀什么的之类的，就是皮肤病。另外还有红眼病，这样的病呢传染性都特别强，这样为了他人的健康呢，禁止进入这个公共游泳池。还有咱们有的人有中耳炎呀，有鼻窦炎呀，这样的患者呢，为了自身的健康呢，咱们呢也不要去游泳。 好，这都是需要自觉性啊来注意。那么有的朋友可就问了，说现在是为了安全啊，我们不去游野泳，我们就选择这个室内的游泳场馆。那这些室内游泳场馆的卫生状况，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到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参数方法？对， 知道是吧？从本月起呢，咱们卫生监督所将会对全市的游泳场馆的水质呢进行大检查。目前呢，全市有80家这个大型的游泳场馆安装了水质电子监管设备，可以实现对这个水质24小时的实时监测。大家呢登录这个北京市卫生监督网，可以查询到这个游泳场馆的水质自检结果、卫生等级以及咱们最近一次的卫生监督结果。另外呢，如果一旦发现自己游泳去了的游泳场所呢存在一些卫生问题，可以拨打咱们12320进行投诉举报。 那么大家这个总而言之吧，要得在游泳的时候注意各方面的安全，也希望我们这个暑期呢能在大家享受清凉的时候，自身的健康得到保障。也谢谢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健康知识，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我是刘继彤。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刘正新医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刘主任来自于消化内科。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个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这个正好呢涉及到了咱们这个消化内科的一些这个症状啊，一些这个病症。这个消息怎么说的呢？它的标题叫做不用公筷会传染胃癌。这个因为看到标题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有点太标题党了。这个本身癌症它就不是一个传染病，对吧？你说不用公筷，然后它还能传染胃癌，但是呢，看到它里边写的一些内容啊，你这个似乎又觉得好像是有一些道理，所以呢，它就里边讲到了什么呢？说现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出那个叫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说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吧？这有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啊，它这个细菌它是会传染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是吧？这个阳性的，然后呢，这大家吃饭的时候没用公筷，这个有这个把这个螺门什么这个幽门螺门杆螺旋杆菌传到你的这个胃里头了，你就能得胃癌了。反正这个又让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似乎是有点什么道理。所以在不明情况之下呢，有些朋友们就感觉到有点不踏实。那今天呢，既然您来了呢，我想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给他 澄清一下 清晰一下。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 刚才您提到那个网上那个消息说不用公筷就会传染胃癌哈，这个说法比较片面， 对， 有点耸人听闻，就是让人听着很害怕。 因为习惯上大家吃饭的时候还是用公筷的情况要比不用的时候少。 是的， 对吧？ 是的。 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个说法呢，但是它也不是空穴来风。 嗯， 还是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个怎么个来龙去脉呢？还得说到100多年前了。 好， 在1893年的时候呢，就有医生发现有一些这个胃癌病人， 嗯， 那么他在这个癌边的这个组织里面呢，发现有细菌。 哦。 那么后来又有一些外科大夫呢，在这个溃疡病的病人的这个胃里面也发现有细菌。 嗯。 那么再后来呢，发现有一些动物，比方说猫啊、狗啊，这个胃里面也有细菌。 嗯。 但是呢，即便就是这个细菌是存在，它是一个过路菌，也就是说它就是一过性的我们发现的污染的，还是说本身它在胃里面啊，还是说它有什么治病的作用，都不清楚。 哎， 嗯，那么直到这个1983年的时候呢，这个澳大利亚的两个学者叫 Warren 和 Marcel， 他们就把这个细菌呢培养了出来。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它的是幽门螺杆菌，但是当时呢，83年培养的时候呢，这个细菌已经就是改了很多次的名字，叫过幽门螺旋菌呐、啊， 对， 叫过幽门弯曲菌呐、啊、等等，一直到1989年才把这个细菌正式的命名为幽门螺杆菌。 哦，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细菌呢？它就是一个革兰氏阴性的一个细菌。 嗯， 它长得什么样呢？就是它长得有点螺旋形的， 曲曲弯弯的， 对、 啊， 或者是弯曲型的 啊， 所以才命名它叫幽门螺杆菌。 对， 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能长鞭毛，它可以游动。 哦， 所以这个呢，它就在胃里面，它能钻到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保护层以下，能够导致这个疾病。 哦， 嗯，那说它多大呢？这个细菌大概长度能有2.5到4微米， 嚯， 宽度是0.5到1微米，这是很微小了。 嗯、 我们是 显微镜，高倍的 高倍显微镜，我们才能看得到它。 嗯 嗯，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 嗯， 就是它，那照您这么一说，它还是有危害的， 是有危害的。 嗯， 是的。 那么它真的会传染吗？ 会的， 会传染。 会的。 那这途径呢？是像咱们这个文章里说的时候，就是说吃饭的时候，这你家筷子，我家筷子，然后就传染了吗？ 嗯，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传染的途径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说最权威的、最统一的、最科学的这种结论。 哦。 但是呢，大家知道有一些因素会传染，比方说口的传染。 哎。 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像过去一些老人呢，喜欢喂孩子。就是自己先嚼碎啦、 嗯哦， 然后口对口的再给孩子吃进去， 嗯、 这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啊传染 性的。 对、 嗯，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粪便的污染呐、啊，什么、 哦、 就说粪口传染也有这种可能性。 那就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肠胃病的传染途径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蔬菜没有洗干净啊，什么之类的。 一般的，如果蔬菜没有洗干净呢， 嗯、 相对的来说呢，这个幽门螺杆菌如果在空气里面这个生存呢， 嗯， 它还是比较难的。 哦。 我们为什么说那100多年也没有科学家能够把这个细菌培养出来，而这个 Warren 和 Marcel 他能培养出来， 嗯， 而且后来在2005年还得了诺贝尔奖。 哦。 那就是这个细菌它生长它有一定的特性。 环境要求。 啊、嗯，它要求这个微需氧的环境，而且它湿度要求也比较大， 哦、嗯，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在这个常温里面，它很难能够生存的下来。 啊，那还是这个就是比较，传染的几率比较小哈。 是的。 那这个就有人会想到了，那您这吃饭的时候，它不是温度、湿度什么的、 啊、 就都有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说，比方说。我们一块吃饭哈、 嗯， 有的人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嗯嗯， 有的人没有。 对。 那么呢，有的能不能把那个没有传染上呢？ 嗯、 这个也不是一概说，我一跟有的人吃饭就能不是， 也不是， 跟你本身的抵抗力也有关系。 哦。 嗯，想想同样的这个致病因素存在，比方说同样被人打一拳， 嗯， 可能你打在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身上，他就受不了，可能会出现骨折。 对。 你打在一个壮汉身上，可能什么问题都没有。 没错。 嗯。所以这个还跟个人的抵抗力有关系。 哎、 嗯， 这个照一般的吃饭的方式来讲，我理解哈、啊，这个几率也不是很高的。 是的。 因为除非你在吃饭的时候是吧，你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 嗯。 啊，老把人家菜里喷唾沫星子。 嗯。 是吧？啊，吃饭的时候哇啦哇啦的， 嗯、 这种情况也极少。 嗯。 是吧？ 是的。 嗯，所以呢。嗯， 当然我们是提倡哈，大家如果是聚餐的话， 嗯， 咱们中餐基本上它又不很少有分餐制， 要一个圆桌嘛， 哎， 讲究一个气氛， 对，对，所以尽量的去用公 筷， 哎，用公勺啊什么的， 是是这样，可能更卫生一些。 没错， 它就不光是一个幽门螺杆菌的问题，那还有其他的细菌的问题。 是啊， 都可以避免。 所以病从口入嘛，对吧？哎，多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那是没错的。 是的， 哎，但是也不用说因为就没用公筷，回家吃完了您就担心，哎呀，我是不是传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了， 嗯， 是吧？这是这个没必要。 那也大可不必。 哎，是这样的啊。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感染了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啊， 嗯， 它这个症状我总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以至于好多朋友他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嗯， 一般都是什么体检的时候啊， 嗯， 哎，或者是在看病的同时啊， 嗯， 医生通过检验告诉你的， 嗯， 他是一点症状没有呢，还是有一些症状的呢？ 是有症状的， 有症状。 嗯，最初为什么 Warren 和 Marcel 他得了诺贝尔奖呢？ 嗯， 就他们培养了这个细菌以后，这年轻的大夫他就把这个细菌吃了进去。 啊， 嗯， 好，真有献身精神， 所以非常有献身精神。 嗯， 那么呢，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嗯， 那么他吃了细菌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急性胃炎的表现。 有， 嗯，他会出现胃疼啊， 嗯， 出现恶心啊、烧心啊， 哦， 这些症状。 嗯 嗯，这是一个急性感染的一个表现。 哦， 那么还有一些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人是因为体检才发现的。 对， 他们平时没有什么症状。 哎， 那这种呢，它是一个慢性感染的过程。有一些慢性感染呢，就会引起一些比方说消化性溃疡啊这些疾病，它也会出现一些症状。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和平共处。 嗯， 他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也没有症状。 嗯， 那么这个是因为体检才发现的，这也是很多人这样的情况。 对， 嗯，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突然觉得这胃里头老不舒服， 嗯， 啊，老有这种 想疼啊， 有 恶心呐，啊， 哎， 嗯， 这个可以 考虑，不想吃饭啦，什么，嗯，烧心啦， 嗯， 什么这些，嗯， 哎，烧心这事儿说的， 嗯， 这个，这是我们日常的有时候一个感觉啊， 嗯，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体质啊，跟我差不多，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湿热的，这个， 比较多食的， 哎， 长得比较壮实， 而且平常吃饭又比较吃的比较快，吃的有点多，吃的比较猛， 嗯， 是吧， 嗯嗯？ 就会经常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嗯嗯， 哎，这些反正都不好啊，该注意还是得注意。 嗯， 那就是说，那我们这也不能光凭这种感觉是吧， 嗯， 它也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科学的指标还有具体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现在要拿着说到医院挂号我找着您， 嗯， 是吧，找着或者说其他咱们消化内科的医生， 嗯， 我说您给我查查我这幽门螺杆菌有没有，它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嗯，有。 哦， 这个查幽门螺杆菌呢有两大类的方法， 嗯， 一大类方法呢它就需要通过胃镜啊取胃黏膜来做检查，我们叫有创伤的， 哦，嗯， 比方说我们做快速尿素酶试验， 嗯 嗯，这个呢我们就是用一个酚酞的试剂盒， 嗯， 然后有幽门螺杆菌它会分泌这个尿素酶， 嗯， 那么它就把这试剂盒里这个尿素酶呢分解以后呢它就产生了氨，氨是个碱性的， 哦， 和酚酞一反应成一个红色的反应，我们就知道有细菌， 有颜色了， 啊，这个是尿素酶试验， 嗯， 我们还可以取胃组织，就像这个 Warren 和 Marcel 可以做这个培养，可以把细菌培养出来。 嗯，哎呀， 嗯，同时我们还可以做这个染色，就是做病理的切片染色。 嗯， 最好认的就是这个银染色了。 嗯， 那么这些都是要通过这个内镜来取黏膜的， 就得就吞下 有创伤的。嗯，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创伤的， 嗯， 那大家都体检，可能好多人都在做这个。 对对对， 就是碳13或者碳14的这个呼气试验。 哦， 嗯，它也是对，吹气， 嗯， 我们就叫做吹气。 吹气。 嗯，它也是根据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尿素酶这样一个成分来检测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 嗯， 感染，那还可以做呢，就是粪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抗原的检测， 哦， 也可以就做这个血液里边的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抗体检测， 嗯， 还可以用一些现代的 PCR 的方法来检测幽门螺杆菌， 哎， 那么就是主要就这么多，那么常用的我们可能最多的就是呼气试验和这个快速尿素酶试验。 哎，对， 嗯， 您说这呼气试验，我想起一事儿来，就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咱们一说话或者是这个冲着人家一张嘴的时候， 嗯， 有口气， 嗯， 啊，这个口气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关系没关系？ 有人研究呢，就说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 而且我们也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病人呢，因为有的人呢，幽门螺杆菌呢，它不光是在胃里寄生，可能牙菌斑上也会出现。那么它会产生一些，我们知道氨它是有气味的哈，它也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好闻的这个气体。 对，在里边它积存着，你 一张嘴会有这个，对。而且我们临床上这种病人呢，经过杀菌治疗以后呢，他的口腔的异味也会减轻， 可以减轻。哎，这所以有些朋友挺痛苦，说我，哎呀，这个我天天刷牙，我也不是不讲卫生的人啊，为什么我还有这个问题啊，让人讨厌？老听那个广告说啊，有口气就来点什么什么嚼一嚼，可是那个它也是只是解一时， 缓解一时。 哎，你一嚼，它好像把给压下去点，但一不嚼的时候，一张嘴又有这个味道。 对，它根儿没有去除。 对，所以这个要真正去除的话，还得把这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 解决了。有一部分人是跟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哎，当然了，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胃部的一些问题了。啊，确实，刚才说的这幽门螺杆菌会导致一些胃部的疾病。都有哪些疾病？是不是包括传说中的那个胃癌呢？ 这个幽门螺杆菌从发现以后呢，到94年的时候，83年我们发现这个把它培养出来。到94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定为胃癌的这个危险因素了。 哦，是危险因素之一。 对。因为胃癌的这个本身它的原因到目前全世界范围科学发展也没有说哪一个原因就可能会是胃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原因，没有。 还有人老说你老吃那烫的东西它就胃癌，反正各种说法都有。 或者是老吃腌制的呀，这些都跟这个胃癌，还有你本身的遗传的素质啊，这些可能都跟这个胃癌有关系。那么它既然定了这个跟胃癌有关系，这个幽门螺杆菌呢，那我就说这个第一句话，那个不用公筷会传染胃癌，它也不是空穴来风了。 哎，它是，当然它是后话。 对。 哎，不是说直接由那个吃饭传染胃癌。 哎，对，它是还是中间，一个是它有细菌。 对。 一个是这个细菌呢，跟这个病人恰恰又吻合了，这个病人还有其他的这个易感因素，它才出现这个胃癌。 就是它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出现的， 很罕见的。 哎，对，所以不必害怕，这是一方面。 是的。 那就是说了，那不是我要是有这个除了这个胃癌还有什么疾病是胃溃疡？ 最明显的就是消化性溃疡。 哦。 比方说12指肠溃疡啊和胃溃疡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不光是这个溃疡的原因了，它同时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溃疡病呢，像以前这个60-70年代、70-80年代，这溃疡病的病人很痛苦。 对， 他是每年老犯，一到季节就犯。那么幽门螺杆菌就跟这个溃疡的复发是有明确关系。 这是特别的明显的。 对，我们杀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呢，这个溃疡的复发的几率明显的减少。 哎， 这个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 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啊，前一段时间刚刚在现在还没有出院。刚刚是因为这个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的这个爆发。住院了。因为这个是胃溃疡啊和12指肠溃疡，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对，慢性 就会容易被你在生活当中去忽视。老太太呢就是知道自己有这毛病，行了，没事，我吃点药，然后就这个扛过去就好了。结果到最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穿孔。 出血穿孔。 哎， 对。 同时都穿孔，这腹腔里边出了很多的血，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合并症了。所以像这种病人呢，如果早期呢，你知道他有溃疡病，检测了有幽门螺杆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根除掉。您用了根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你们医生一般都比较谨慎的啊，说一些什么事情都是留有一些余地啊，不会说我保证你痊愈，我保证你根除。您既然在这用了根除这个词儿，那就是说咱们医学上有方法把它去除掉。 是的，有方法。我们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我们这个在根除幽门螺杆菌有一些治疗的方案，有一定的疗程，那么有一定的方法，多数人都是能够根除掉的。 那这个您刚才说的很笼统啊，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说我啊，在生活当中，我首先我要判断我有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了，那么当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就需要去医院就医了呢？ 你比方说你有这个上腹疼啊， 嗯， 有反酸烧心啊，恶心吐啊， 哦， 或者是体重有减轻了呀， 嗯， 那么这些呢，同时你又体检了说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了， 嗯， 那么如果到医院，我们说如果做了胃镜看了有胃溃疡啊，或者有十二指肠溃疡啊，还有的人可能有胃黏膜相关淋巴瘤， 嗯， 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导致的一种疾病， 哦， 嗯，在这个是属于一个恶性疾病了， 嗯，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说胃癌呀，那有的人可能有糜烂呐，啊，那么这些情况， 嗯， 它跟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系的， 哦， 啊，这种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去根除治疗。 好，这是一个啊， 嗯， 那个，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是内服？ 我们就是吃药， 吃药， 嗯， 哦， 嗯， 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怎么说呢？ 一般呢， 中药、西药啊，还是什么样的？ 哎， 都 是西药的。 西药。 一般我们是要选择一种抑制胃酸分泌的， 嗯， 因为酸这个抑制了之后呢，使得你这个药物，因为我们好多要用两种抗菌素， 嗯， 这个抗菌素呢，它发挥作用跟这个 pH 值是有关系的。 哦。 如果太酸了的话呢，这个药物杀菌的效率就降低了。 嗯， 所以我们在用两种抗菌素的同时，可能要选择一些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我们叫脂质泵抑制剂啊。 暂时先让它别那么酸了。 啊，对对对，这样让这个药物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 嗯， 三联的这个治疗。 哦。 如果三联治疗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加 B 剂。 嗯，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药物含 B 的药物， 嗯， 那么我们可以四联来治疗。 哦， 嗯， 这个主要是以服药为主。 对， 那大概一个疗程需要什么多长时间的？ 最新的这个沙灭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指南里面呢，我们要求呢， 嗯， 是10天到2周这样的时间， 10天到14天这样的一个周期。 嗯，对， 嗯， 我们还有根据病人的病情，比方说他经常用抗菌素啊。 嗯， 这种的耐药的菌的可能性比较大呀， 嗯， 可能我们用的药力就要强一些，疗程就要长一些， 嗯， 如果他从来不用抗菌素， 嗯， 那么我们可能用的就短一些， 嗯， 用药的力量也不要就稍微温和一些， 哦， 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助， 对， 嗯， 这个需要到医院去挂号去啊，仔细的检查一下， 嗯， 啊，确诊之后通过这个服药来治疗， 哎，规律的治疗， 没错， 嗯，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通过体检检出来了有这个情况的病人， 嗯， 我也去治疗了。治疗完了以后呢，这个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一检测， 嗯， 啊， 嗯， 这个没有了， 嗯， 是吧？ 嗯， 是会没有了，是吗？ 是的， 哎，没有了，那么是不是这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它永远也不会复发了。 这个幽门螺杆菌没有一个终身免疫的这样的这个功能。 哦。 所以呢，幽门螺杆菌你这一次根除了，那么你就等于像回到了原点。 嗯。 如果你再接触幽门螺杆菌的话呢，它有可能再感染。 嗯。这是这个要注意的啊， 是。 那么在这个尤其是到了夏季，那么是不是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是吧，露天烧烤啊，街边的小吃啊，哎，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是接触的太多了的话，是不是感染这个 幽门螺 杆 菌 的几率就会高呢？ 这个呢，比方说你烧烤温度到一定的温度的话，这细菌可能它不存在了。 哦，嗯。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问题。 嗯。 如果你本身就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你又吃这个烧烤， 嗯， 烧烤里面很多有含有这个致癌物，叫三四苯丙芘。 嗯。 那么你又有致癌物的话，你又有幽门螺杆菌， 嗯， 可能会